首来自陈淑桦《笑红尘》。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MyFM 100.5周末早阳光，我是苏萍。本周呢，有两部好莱坞影片上映，分别是《太空旅客》和《魔弦传说》。前者呢是一部套路太空概念的爱情片，后者呢是一部风格有点诡异，但是感情表达细腻的定格动画，非常值得一看。还有一部是英国电影《天空之眼》，是一部不错的政治惊悚片。周末的时光，如果无聊的话，可以选择去电影院看电影。OK， 继续好音乐 ，MP 魔幻力量，我无法不爱你。 这是为你写的第几首歌，这是我告白的第几回合，我还是无法接近我最爱的你。 Hey you are、oh.你让我的心跳起承转合，我还是无法接近我最爱的你。 Hey you are、oh, You are the love of my life。 无法抵挡你的笑，无法抵挡你的脸，无法抵挡你的回说故事的大眼睛，我无法不 不能回头看见，我依然为你等待。 批人在同一时间做同一件事情， 不一定是在破吉尼斯纪录， 也有可能是在听 MyFM 100.5最流行的音乐电台 MyFM。 一首来自袁若兰绿袖子，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MyFM 100.5周末早阳光，我是苏萍。接下来呢，说一个生活资讯，你家里的筷子有多久没有换了呢？理论上说啊，竹制木质的筷子应该是3到6个月更换一次的，使用期限超过6个月以上的筷子可能会滋生黄曲霉素，这种黄曲霉毒素呢被世界卫生组织划定为一级致癌物，在进入人体之后在肝脏的停留时间是最久的，因此对肝脏的损害也是最大的。那如果家里的筷子用久了要记得及时更换。 OK， 我们继续好音乐，来自李琦心醉。 什么？心中温度冷却了心头。说你累了，我还独守，无法兑现的空白话。

一首来自许飞《那年夏天》。这里是 MyFM 100.5周末早阳光，我是 Suki。 在金球奖上大放光彩的电影《爱乐之城》呢，内地定档2月14号。本片呢被誉为是泰坦尼克号之后再一次感动世界的爱情新经典，已经在全国收获了121项大奖。那接下来这个情人节可以和电影《爱乐之城》约起来了。 OK， 我们继续好音乐，孙燕姿 Radio。 借钱吃海货 不算不会过， 季星阁隆重推出春节海鲜大礼包， 公司福利，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子， 京津冀3D免费送货上门， 谢星阁咨询热线400-827-9818。 优美旋律绕耳畔，思想快乐透心田，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长途几画面，沉迷过着的离别，沿着记忆又走一遍，忘却思念的黑。天亮之前别来安慰，我和自己的领略，加速穿越彼此身边，回忆停在终点。 FM 给你想听的好音乐，你好，我是汪东城。 My FM。

than a star. I'll always daydream, wish that you were mine. I'm staring at you, need some space and time. I can smell your perfume, your legs on my walls, your body's on my ceiling, you giggle down the hall. I remember when I was the only one you called. Everything has changed, everything's changed. 12:48，这里是 MyFM 100.5周末早阳光，我是 Suki。 接下来这首歌非常的有趣，来自庾澄庆蛋炒饭，我们可以就着这首歌准备去吃午饭了哈。陪伴您四小时的周末早阳光就要结束了，我是 Suki， 拜拜。 吃喝玩乐购，新年来有啊！ 有啊，奥特莱斯名品折扣，贺新年，礼到福到，迎新春， 春联福袋大派送，吃喝玩乐优惠享不停。 智伟影院两人观影，一人免单。 滨海新区云山道有啊，奥特莱斯。 My FM 100.5。 着劈柴，可没偷懒， 真的太难了。 少啰嗦，师傅叫你做你就做呗。 自己内心困难，饭要一地分开，还要沾着蛋。黑蛋炒饭最简单也最困难，铁锅饭不够快，保证砸了招牌。黑蛋炒饭最简单也最困难，这题目太刁钻，空手一定最拌饭。黑蛋炒饭最简单也最困难，这五千年我的艺术就在这一盘。 满汉楼里高速云集，放眼中国享誉盛名，传至我辈精益求精，若非庖丁无人可比。若非庖丁无人可比。 赢就是出类拔萃，是拔得头筹，是比其他所有人都更棒。 MyFM 100.5，赢在音乐不间断，好歌播不完，大奖拿到手软。 MyFM。 答应你不忘记，不 幸福的伤口里拥抱痊愈了，眼泪倒流会游到彩虹，温热心的天空，多年后你遇见了我，记得分享你的生活，自靠爱过最后只剩下寂寞。回忆做梦，要让笑容一直照亮孤单的时刻，我们会永远幸福着，伤口被拥抱痊愈了，眼泪倒流会游到彩虹，温热心的天空。 Hello， 你好，我是 MyFM 大牌吴克群，随时随心好音乐就在 MyFM。 MyFM。 每辆火车渐渐离去，远车归途。随着记号望平淡或热闹，每一辆火车是累了就随时能停靠，我迈向目标却又想要走，我从来不害怕天崩或者地塌，其实活得很潇洒，我每天都重新出发，可是我不快乐，真的不快乐，每天走到同样的分岔，可是我并没值得，这是一条任性的轨道，我已经退不了后，走在一条那新的轨道，铁路决定了命运，决定我每一步都脱离不了担心的轨道，担心的轨道。什么烦恼还阳光不照，每一辆火车转身距离开始的骄傲，但谁听得到我的爱好，我从来不害怕天崩或者地塌，我其实活得很小，每天都重新出发，可是我不快乐，真的不快乐，每天 100.5. Just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3:05，你现在锁定收听的呢是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 MyFM 100.5，周末放轻松，我是飞扬。这样一首来自五月天的歌曲，开启了我们下午的音乐时光。那接下来的四个小时呢，将由我和你一起来分享好音乐，也希望我们的随时随心好音乐可以把更多的快乐投递到你的耳边。OK， 马上要听到的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狂放》，来自权志龙。 可以治疗你我受伤的心。你好，我是 Angela 张韶涵。 MyFM。 着我，我还不想和你做朋友。你不要学老婆迪尼洛，装酷站在巷子口那里等我。你不要写奇怪的诗给我。像无尾熊缠着我，我还不想和你做朋友。你不要学老婆迪尼洛，装酷站在巷子口那里等我。你不要写奇怪的诗给我。 首经典老歌《我是女生》可以说是平民天后徐怀钰的成名曲。徐怀钰呢，一出道便红透了半边天，以感人肺腑的国民情歌和独创的劲歌热舞横扫亚洲。那对粉丝一向的亲民作风呢，更是让他获得了国民天后的称号。靠着他自身的野性和清纯，慧霞和可爱兼容的魅力，创下了歌坛奇迹，也成为无数少男少女心中的超级偶像。那随后呢，他的一路变化，他低调做人高调做事，求新求变快人快语的特点，多年来依旧无人可替代。 OK， 这里就是带给你随时随心好音乐的 MyFM 100.5 周末放轻松，我是飞扬，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 Day drunk into the night, wanna keep you

这样一首融合了民族音乐的全新创作，原来描绘了恋爱当中酸涩又甜蜜的心情。在此以前呢，苏醒对于彝族音乐完全没有接触，两天一夜的体验生活让他对于这个少数民族有了深刻了解。所谓的音乐人生，是真正的将音乐与生活融为一体。OK， 你现在锁定收听的依然是带给你随时随心好音乐的 MyFM 100.5，周末放轻松，我是飞扬。马上我们要听到的呢，是一首绝对标准的周氏情歌，灵感呢来源于歌迷的心情故事，描述的是一种期望挽回恋情的心境。一起来听这首周杰伦的《借口》。 借钱吃海货， 不算不会过。 季新阁隆重推出春节海鲜大礼包， 公司福利，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子。 京津冀三地免费送货上门， 季新阁咨询热线400-827-9818。 最给力的类型化音乐电台 My FM， 随时随心好音乐。大家好，我是江宇恒。 My FM。 烧得很甜。

天会变深深寂寞、哦、别怕被看清，征服最壮丽的风景，燃烧的才是年轻。 悲伤是看不见的空气， 每秒都在呼吸，一不小心就被 忘记。 相信有一天我会带着梦想起飞，梦想照进现实再完美。 Come on never never 绝对不会后退。 玩得过瘾一点， 累要累得彻底一点， 听好音乐要听得尽兴一点。 MyFM 100.5将好音乐进行到底。 这一首

陪你满脸皱纹还对你好，好。Oh, I do, I believe I do. Oh, I do, oh, I do. I believe I do. 100.5 Metal Music and more of it. 青春是 苏慧伦《黄色月光》。这里陪伴你的就是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 MyFM 100.5 周末放轻松，我是飞扬。作为香港著名的唱作型男歌手呢，方大同可以说是一个在香港罕有的创作 R&B 以及灵魂乐作品的唱作人。方大同呢，在05年出道，起初呢，唱片公司采取的是听其声而不见其人的宣传手法。后来呢，他开始参与各大音乐会的演出。其实从方大同早年的造型来看呢，他的确不是一个能凭时尚风格俘获大批迷妹的偶像歌手，但他在音乐上的才华以及平和的心态的确让他爆发出另外一种魅力。马上我们要听到的呢，就是他去年九月发行的歌曲《听》。 有太多话要说，我说我一言难尽，也不要太啰嗦，我还有一台钢琴，它让我打破沉默，听来不太安静。Yeah, 就算有多少烦恼缠绕，我也只要抱着吉他的小蛮腰，黑白琴大声要赞美烦恼把我单到，听不听到就这个旋律，心不心跳再不能给予并不明了，现在只要音乐在萦绕，你什么都不要，我们不见也不管你说什么语言，飞檐曲线歌声蔓延，我用音乐来暂停。每一个乐器跟我写出一段感情，每一个节奏替我画出一阵丹青，每一个音符伴我谱出一场幻境，让我安心。音乐突破了时间空间，找回重现最思念的一场容颜，我释然的安眠，再也不会梦见梦魇。听不听到就这个旋律，心如心跳再不能言语，听不听到现在这样一面在云道，你什么都明了，我们遇见也不管你说什么语言，音乐就是歌声蔓延，不用音乐来暂停，这只有一个理由，屏着呼吸好几口，好好去享受对的享受，黑白渐渐演奏，声音在我前后左右，没有人能够左右这宇宙。听不听到就这个旋律，心不心跳再不能言语，并不明了，现在这样音乐在萦绕，你什么都不要，我们也不管你说什么语言，没有局限歌声蔓延，我用听不听到就会在旋律心不心跳在我的言语并不明了，现在这样一言在云道，有什么大不了，我们遇见也不管你说什么语言，没有局限歌声蔓延，我用音乐来暂停，一阵一阵的雨， My test 我的味道 ，My soul 我的内心 ，My sound 我的自己 ，My style My nerve， 这里是 My FM 100.5，我的音乐电台。My FM。 从一个高的地方去远 OK， 下午的14:22，这里就是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 MyFM 100.5，周末放轻松，我是飞扬。寒冷的冬天呢，一家人或者呼朋唤友围坐在一起涮火锅，应该是最应景的事情了。火锅呢，绝对少不了的主角当然就是羊肉了。说起羊肉呢，可谓是冬季的养生高手，最适合冬天来食用。但是呢，它的性温热如果搭配不当的话呢，就会出现上火的症状。所以呢，吃羊肉的时候找对搭档也很重要。你比如说像炖羊肉的时候呢，多搭配一些白萝卜，不仅能够去除羊肉的膻味，同时呢还可以起到寒热平衡，既能起到清凉解毒的作用呢，同时还能达到补益的功效。除此以外呢，炖羊肉的时候啊，还可以加入一些绿豆，从营养口味方面也是绝佳搭配。好的，谢谢听好音乐，我们继续来听歌。 Wish that you could build a time machine so you could see the things no one can see. Feels like you're standing on the edge, looking at the stars and wishing you were them. What do you do when the chapter ends? Do you close the book and never read it again? Where do you go when your story's done? You can be who you were, who you'll become. Oh, if it all goes wrong. Oh, darling, just hold on. The sun goes down and it comes back up. The world it turns no matter what. Oh, 听广播，我爱听这样的。 没病没灾没烦恼，歌多话少，主持人呢会耍宝。 听广告，我就听这样的。 吃喝玩乐早知道，抢票赠礼还有现金奖励。 广告也爆料，在 MyFM 100.5听广播的时候爱上广告，你绝对可以。 MyFM。 在你的手心，也许明天不再相遇。放你的真情在我的衣襟，风雨吹不进我心的宁静。眼前多少艰难，漫漫长路有谁来陪伴你同行？眼底藏着秘密，只愿与你同行，要把世界唤醒。放你的名字在我的内心，我们一定会再相聚。放我的歌声在你的记忆，让人间多些爱的传奇。艰难漫漫长路有谁来陪伴你同行？眼底藏着秘密，只愿与你同行，要把世界唤醒。放我的真心在你的手心，也许明天不再相遇。停在我的衣襟，风雨吹不进我心的宁静。眼前多少艰难，漫漫长路有谁来陪伴你同行？眼底藏着秘密，只愿与你同行，要把世界唤醒。相遇，放我的歌声在你的记忆，让人间多些爱的传奇。 放我的真心在你的手心，这样一首来自张志成的温暖情歌。你现在锁定收听的呢，依旧是带给你随时推新好音乐的 MyFM 100.5，周末放轻松，我是飞扬。说到邓紫棋呢，无疑是一名创作型的女歌手。2015年的时候呢，她携一首自创歌曲登上了央视春晚。她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呢，除了想要安慰别人、安慰歌迷，更重要的是安慰她自己。因为在一年多的时间当中呢，她经常飞来飞去，和家人和朋友团聚的时刻呢并不多。正是在这样孤单的夜晚，他创作了这首歌曲，来鼓励那些听到的人。也许是彼此隔得很远，但依然相爱。或许一个人呢已经离开了你的生命，但爱是一个主动的选择。只要有一个你想去爱的人，那就能克服所有的压力和伤感，好好的去表达爱，付出爱。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多远都要在一起》。 借钱吃海货， 不算不会过。 信心阁隆重推出春节海鲜大礼包， 公司福利，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子。 京津冀3D免费送货上门， 信心阁咨询热线400-827-9818。

就想要说明白，我觉得自己好失败，从天堂掉落到深渊 and 无奈，我愿意改变，重新再来一遍，我无法只是普通朋友，感情已那么深，叫我怎么能放手，但你说Just a friend， 不是情人。我感激你对我这样的坦白，但我给你的爱暂时收不回来。So why am I， 我不能只是你 your friend。Just can't be your friend， No， 不能只是做你的朋友，不能做普通朋友。 是岁月的沉淀， 就算有些事 是回忆的温暖，是梦想的发声。用音乐诉说一切 MyFM 100.5，更多好歌从容相伴。 MyFM。 想要那么 女孩来自维利安，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 MyFM 100.5 周末放轻松，我是飞扬。这样一首忠于维利安又超越维利安的歌，每个女孩呢都想成为男孩心中最重要的那个人。那这首歌呢也是男孩献给心中最重要女孩的求爱歌曲。其实灵感呢来源于每个女孩生命当中最重要的男人，也就是女孩的爸爸。维利安呢在这首歌当中也是首度尝试80年代的复古电子歌曲，所以这首歌呢不仅是向那些经典的年代致敬，更是向那些年代的经典看齐。 OK， 继续分享好音乐，马上你要听到的是半情歌。 上汽大众慕宁店祝车友们新年大吉，天津慕宁大众携手帕萨特、途观与您欢度2017，均可尊享两年零利率和5000元保险贴息。滨海新区第五大街慕宁路32号，6620-0680。 好音乐聚集地就在 MyFM， 你好，我是张靓颖。 MyFM。 手中了 间把习惯换了，伤口愈合，也撤销我在想你的资格。你的祝福一半甜的，一半苦的，像我手中冷掉的可可，在嘴角人残念的，总是未完成的另一半的歌。 旋律不切断， 精彩不下线。 My FM 100.5， 超赞。 My FM。 枝若素，你若盛开，清风自来。纷纷扰扰的社会，有时候需要的是给自己一份自信和关怀。Hello， 我是 Angela 张韶涵。 My FM。 开始的世界不能跪，在熟悉了去耍泪，在厌倦了就拼命的挽回，说你有多么爱谁。

芙蓉城三月雨纷纷，四月绣花针，羽毛扇摇着千军阵，锦缎裁几寸，看铁马踏冰河，丝线风韶华红尘千丈歌，山水一程，冰雪再一程，红烛枕五月花叶深，六月杏花村，红素手青丝万千根，姻缘多一分，等残阳照孤影，牡丹染铜樽，满城牛笛声，一人一马望君踏归程。君可见刺绣每一针，有人为你疼，君可见牡丹开一生，有人为你等，江河入海奔，万物为谁春，明月照不尽离别人。君可见刺绣有一针，有人为你疼，君可见夏雨秋风，有人为你等，翠竹泣墨痕，锦书画不成，情真意深深不尽鸳鸯枕。只如破镜千万针，杜鹃啼血声，芙蓉花说过尽缤纷，转眼成归尘，战歌送离人，心人欲断魂，浓情蜜意此话当真。君可见刺绣每一针，有人为你疼，君可见牡丹开一生，有人为你等，江河入海奔，万物为谁春，明月照不尽深深不尽鸳鸯枕。翠竹泣墨痕，锦书画不成，情真意深深不尽鸳鸯。 OK， 欢迎来到这一时段的周末放轻松。这样一首充满中国风的歌曲《蜀绣》，收录在李宇春09年发行的专辑《红星闪闪》当中。那这首单曲呢，是他为推广四川的蜀绣文化而演唱的。歌词呢，则是由其四川的老乡郭敬明所写。那最初找到他的时候呢，这首歌的曲子已经谱写成了，因此词的创作呢，必须要考虑跟音乐的配合，还要兼顾歌手的特点。郭敬明为增加对蜀绣的了解，也是收集了各种素材。在作词时呢，他也是尽力使用风格，更加贴近中国风，意图呢，表现出那种文化气息。而对于初次接触蜀绣的李宇春来讲呢，更是提前请教师傅来学习了女红手艺，所以呢，才有了我们刚刚听到的这样一首歌曲。 OK， 此时最新好音乐，这里依旧是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 MyFM 100.5 周末放轻松，我是飞扬。下午的15:05，马上要送出的呢是谭维维，一生一世心上一个人。 可知道你很早 间的奇迹，是城市的意义，是永恒的美和神秘。梦在寻找出口，生命渴望抚摸，让青春保有瑰丽的颜色。 欢迎锁定收听 My FM 全国联播网，随时随心好音乐。大家好，我是叶世荣。My FM。